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，天空将逐渐转晴，气温明显回升。今天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2度左右，光照充足，大气透明度还不错，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。由于昼夜温差加大，早晚体感差距明显，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这一天，索尔忽和塔尼坐在帐中闲来无事，忽必烈忽然来拜访。索尔忽和塔尼欣喜道：您怎么来了？昨天晚上我和你父王还聊到了你们兄弟几个。对了，忽必烈，你哥哥有消息吗？忽必烈说，他们已经到了离汴京不远的地方，开始进攻了。 啊，这么快呀？ 是的，母亲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索尔胡和塔尼知道忽必烈肯定是有事情找自己，笑着说， 我就知道没事儿你是不会来的。 到底是什么事？不用瞒着我，想说就说吧。 母亲，把完颜真放回家吧。 索尔胡和塔尼一惊，闭着眼睛叹口气，重新睁开眼说， 儿子，别的事情妈可以帮你，可是这事儿是你我说了算的吗？上一次你把他从断头庄子上救了下来，你父王已经是给足你面子了，你现在又要把他给放回去，这话母亲不敢跟你父王说了。 母亲，现在两军又交锋了，把他放回去又如何呢？父王不听我的，他会听你的。求求您，给父王说，把他放回去吧。 你这孩子，心也太善了。 母亲，您答应了，太谢谢您了。母亲，您这么善良，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 索尔胡和塔尼既然答应了忽必烈，刚好也闲来无事，就等忽必烈走后去见托雷。托雷刚好在营帐里面休息，索尔胡和塔尼走到跟前打了礼，小声说， 大王，我有一事不知该不该说，这说吧怕你生气， 不说，我又怕忽必烈伤心。我真是不知道该不该说。 你这是明明想说，还装出不想说的样子来。不管是什么，放心说吧，我不会怪罪你的。 索尔胡和塔尼听托雷这么说，就把今天忽必烈找他求情的事情和托雷说了。 托雷面露难色道：你呀，夫人，你也不想想，大汗的儿子阔出战死了，哦，我倒把金国的皇子放走了，这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？上次蒙哥杀他祭旗，也是为了替阔出出口气，你求我，我让他刀下活命，现在好，要把他给放走，那韩哥知道了又会怎么想？ 索尔胡和塔尼低头沉思良久。 是啊，但孩子们都是无辜的，他们究竟为什么呢？ 夫人，现在军国大事我都不怕，我就怕孩子和你给我出的这些难题，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。 大王，我非但不能帮你，反倒让你烦心。为夫人的实在是不应该，现在我只求你，你可以不放走那个孩子，但是千万不要杀了他，可以吗？ 这一点我可以和你保证，我不杀他。一会儿我还要去见史天泽等人商量战事，你回吧。我答应你的事从来没有失信的。你也告诉忽必烈，让他安心。不过以后你也多劝劝他，不要让他过于看重情义。我们蒙古人可以为兄弟朋友牺牲自己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。 索尔胡和塔尼走后，托雷与史天泽二人坐在椅子上品茶相谈，商量进一步的战事。 史天泽说，乌梁和台万户长他们已经向金都汴京发起攻击了，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胜利，但是已经引起金廷的恐慌。 托雷说， 过不了几天完颜哈达肯定回军救他皇帝，我们可以跟着他进军到他们皇城根下了。 大汗那边为何迟迟没有谕旨？ 你别急，今明两天就会有消息。 话还没落地儿，一个侍卫走进来说，大王，大汗派信使传旨。 托雷与史天泽交流了一下眼神，托雷让信使进来接过展信看了起来，看毕对史天泽说， 史万户长，大汗赞赏我们的进兵之策了，他已决定渡过黄河紧逼金都策应我们，并且大汗给了你一个重要使命。 史天泽欠身道，不知什么重要使命？ 派你出使南宋。 史天泽犹豫了一下说， 在下一定不辱使命。 这一次出使南宋有两个目的，一是逼迫南宋出兵夹击金国，促其尽快灭亡，二是探查南宋朝野情形，尤其是武备如何，以备后考。 史万户长，你的担子不轻啊。 我受韩国恩宠，这些年无一回报，出使南宋正是一次机会，我绝不会辱没韩国的。 好，我让忽必烈跟你一起去。 忽必烈王子 与我一同去，当然是更好。可是，如今各国交战，情形不定，我怕有变。上一次，我提出有意皇族一同出使，是因为蒙金故交，有意皇族出面，金国容易重视。这次出使南宋，就没有这个顾虑了。以王子的安危计，我领一个副使就可以了。那就让忽必烈当你的副使。大王，王子非去不可吗？我是想让他了解南宋的山形水势、朝礼朝仪、民风民俗，让他开开眼界。作为副使只是个名分而已，至于谈判诸事，一切由你决断。好，大王的意图我明白了。嗯，我这就叫忽必烈过来。忽必烈从营帐急急忙忙赶过来，托雷对他说，你作为副使，主要是观察了解南宋的朝礼朝仪、君臣形态、百姓风俗、城郭坚弱、道路宽窄，要用心体会，一一记在心上，不得疏漏。嗯，孩儿都记住了。父王，孩儿有一事相求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不用再说了。我已经和你母亲说过，我不会杀完颜真的。虽然阔楚死了，完颜真也伤害过你和蒙哥，但是已经过去了。当下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消灭金朝。等到是金朝投降，我自会放他和父母团聚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你也不用再提了。到了晚上，忽必烈与完颜真二人加桌饮酒，桌子上摆满了菜肴。白天，忽必烈替完颜真求情的事情，完颜真并不知晓。两个人每人拿起一块羊肉，大吃起来。完颜真举起杯喊道：忽必烈，来，你我痛快地干他一杯。忽必烈举杯碰了，二人一饮而尽。忽必烈放下杯子，欲言又止。完颜真看出蹊跷，盯着忽必烈问：你好像有什么事儿吧？没有啊。不对，你这个神不守舍的样子，你心里肯定有事儿，你瞒不住我的，快说，不说就是看不起我，没拿我当兄弟。明天我要回草原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回草原？是。完颜真神情黯然下来，低头自顾自温了一口酒，半天不说话。忽必烈顶了完颜真胸口一锤，勉强笑着说，办完事儿我就回来，你等着我。完颜真又自斟自饮了一杯，还是没抬头。他说，你把我也带走吧，我们女真人本来也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，只不过是比你们早进了百年中原汉地而已。我对草原从骨子里有个亲切感，你把我带走吧。这次不行，但是早晚我会把你带到草原上去的。你又在说谎，你肯定不是回你们草原，你是另有任务。我另有什么任务？我回草原看看我的两个小弟弟，过完这一冬我就回来了。好吧，你走吧。以我的身份，我怎么能过问你去哪儿呢？瞧你说的，我和你约定，过这一冬肯定回来，说不准还能早一些。你一定要好好等我回来啊。 完颜真摇了摇头，好像是不太相信忽必烈的话，可是又没办法，他只得说，忽必烈，你骗我也罢，不骗也罢，我以浮囚的身份受到你如此款待，而且又在刀下救我，我会终生难忘，终生感激你，这一生我也知足了。我认识了威震天下的成吉思汗的孙子，又成了他的朋友，得到他的款待，我别无他求了。忽必烈，无论你去哪儿，不必牵挂我。我知道两国交战，我的事情你做不了主。假如我们把你俘了去，我也做不了你的主。当皇帝当大汗的，他们不会让我们孩子做主的。你走吧，不必担心我。我祝你平安吉祥。二人都不再言语，斟满了酒，一饮而尽。忽必烈看见了完颜真眼里强忍着泪水，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。可是自己此番南下到宋朝之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完颜真说的，等自己回来以后，等天下太平，再找机会和完颜真好好的解释。可是自打记事儿起，战争就没有结束过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天下太平呢？想到这儿，忽必烈似乎也有一些失望，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能够到来，索性不去想那些事，便又斟满了一杯酒，就着泪水一饮而尽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蒙古与金朝在三峰山的战事已经持续了数日，双方是各有胜负。完颜哈达不敢贸然出兵，蒙古军也始终是久攻不破，双方渐渐形成了对峙的局面。由于蒙古军长途跋涉，人马疲惫，而金朝在边境迎敌，粮草军马供给充足，因此长期对峙的局面是金军统帅完颜哈达所乐意看到的。只是在皇都内部，不知何时有了完颜哈达拥兵自重的流言，这让完颜哈达忧虑不已。他最担心的状况就是皇帝听信了传言，让自己带领大军撤退回京，如此一来，相当于把蒙古军久攻不破的三峰山拱手让人。只要蒙古军过了三峰山，灭亡金朝，便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。帐外炮声隆隆，完颜哈达战事布置已毕，在帐内休息。这时，一个太监走进来，身后跟着几名侍卫。完颜哈达仔细一看，心内一惊，这几个人一看便知是皇宫派出来传达圣旨的，莫非皇帝真的把传言当真，要自己回去吗？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只听那太监拉长声音喊道，完颜哈达听旨。完颜哈达立即跪下答道，臣完颜哈达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完颜哈达统帅之30万兵马在三峰山久无攻击，放纵蒙古军从小路绕到汴京城下，罪莫大焉，着令立刻回军秦王，守卫京师，不得迟误，钦此。 谢主隆恩， 完颜哈达接过圣旨问，此事大总管宋圭可知？太监答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不必让他知道。完颜哈达听后是沉默不语。这时太监又拉长调催促道，大元帅何时回师啊？完颜哈达威严低沉地说，请钦差回营休息。太监很不情愿地退了出去，边走边阴阳怪气地说，请元帅早做决断，那可是圣旨啊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三峰山久攻不破，让托雷等人深感忧虑。这一天，托雷坐在王椅上，脸色凝重，两侧坐着霍鲁怀和其他一些蒙汉千夫长二十余人。托雷长叹一声道，哎，这个完颜哈达真能沉得住气呀。蒙哥兀良合台他们已经进攻他的老巢汴京城了，他还无动于衷，按兵不动。霍鲁怀说，大王，完颜哈达老谋深算，他肯定担心我们，他一撤军，我军一定尾随而进，所以才迟迟不动。我几次去过汴京，知道汴京城方圆几十里，城墙高三丈余，城防号称固若金汤，我们只有3万兵马攻城，不足以威吓金朝朝野上下。所以老谋深算的完颜哈达不急于回师救援，他深知在这儿拖出我军主力才是上上之策呀。但是我们散布的离间流言难道就没起作用吗？他们难道就真的君臣将相官民京城团结了吗？大王，依我之见，我们给他们的压力还不够。使臣到了临安，宋皇帝有所动作，金皇帝必定坐不住。我现在担心的是蒙哥兀良合台的3万兵马，以偏旅强攻几百年的坚固异常的都城，必然损失兵马，时间一久，一旦被包围，那情形就危险了。不过蒙哥和兀良合台都是有勇有谋之人，这我倒是放了点心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